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摆着裙摆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四月的第一天，各位晚上好，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这个日子呢很特别，有很多特别的意义。总之吧，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今天请来的这位女生呢，哇，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呢她的个性呢也确实非常非常的特别。你可能曾经在某一个比赛当中听到过她的声音，有人说她的声音像王菲一样的空灵，有人说他状态像范晓萱一样的灵动。他是谁呢？他是棋子谭。所以各位，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棋子谭的到来。也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棋子谭他来了。欢迎各位光临天际大厦。 你曾是我，我曾爱你，孩子般透明。 这是一个纯净的世界，在这里你可以看见穿裘皮的维纳斯。 我的身喜欢捕猎，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已不愿意承诺，不愿说出口，已说不出一生一世一辈子这样的字眼。我更愿意抱一抱未来的孩子。 也可以看见一位过期少女，她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听见冷酷情人之间的对话。 你正好在面前，现在 这是一个神奇的大厦，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絮语，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你我的周遭。 我的羽毛开始变灰，我的翅膀在脱落，我的身体坠落，我的眼泪融红，神话成真，闪着寒光。我的羽毛开始变灰。 出来这座天际大厦，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我的眼泪永恒。 可在这里待久了， 闪着寒光， 好像一切也只是而已，而已。 而已而已，我沉醉不醒，我们还是一夜沉睡吧。不谈来世，不谈归去，只谈当下的颜色如你。而已而已，我沉醉不醒，我们还是一夜沉睡吧。不谈来世， 次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棋子谈，进入他神秘、空灵、奇特、充满幻想的音乐世界当中。不要想得太复杂，这只是平淡却珍贵的一天。各位，欢迎棋子谈。多么美好的声音，今天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双生光》，有请棋子谈。 谢谢，我的耳机没有声音。 各位，你们没有听错，我们没有在放伴奏带哦。刚才听到的都是现场的演唱，来自于棋子弹，非常非常的厉害。听棋子弹唱歌，就像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一望无际的一个大厦当中。他的声音呢，非常非常的空灵。来，请子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我的耳机 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 对对对。 好，既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那就、 大家好，我是棋子弹。 可以听到了是吗？ 唱歌的时候很小。 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稍事调整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们现在先和大家聊聊天，接上那个话筒，好不好？ 好。 首先，昨天晚上呢，棋子弹是来北京做一个自己的专场。现在应该还是沉浸在这个过瘾当中吧？ 嗯，有点累。 哎，昨天那个专场，我没有想到一点，先跟大家说一说。一般歌手上台，先跟大家打招呼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棋子弹上场的方式，就先说，我这个头发的颜色，好像在今天这个灯光之下，显得有些特别。 是吗？我都忘了我怎么说的了。就比较临场吧， 非常可爱。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你会发现哇，棋子弹不光是一头短发，也是绿颜色的头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颜色嘞？ 绿色啊，就好看呗，亮。我喜欢，我之前染的是橘色 啊， 后来染的那个绿色。 然后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剪成现在的跟男生一样短的这样的一个短发 啊？男生？ 对啊，因为你头发现在长度比我的头发还要短。 是吗？我就是觉得想尝试新的吧，因为以前都是遮着脸的，然后是为了遮挡，我觉得我两边很宽，后来发现越遮越宽，所以我还干脆露出来了。就反而是特点。 哎，变得越来越更加的放下来了 啊。对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音乐事业当中也是？ 对，就是其实以前看起来是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其实是在乎的。 以前是比赛的时候，包括在唱歌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对，非常在意。 哦、现在呢？ 就好像不在意，其实最在意。现在就做自己吧。 以前在意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只要听过你的唱歌，只要听过你第一声，都会觉得这声音太好听，太空灵了。 在意的就是别人觉得我怪啊，或者是觉得总是不是很敢释放。就会缩着唱，就会缩着去表演。 嗯哼，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棋子弹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双生光》。 嗯， 这首歌也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 《双生光》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吧，跟我最好的朋友不就是分开了吗？上大学， 高中最好的朋友。 对，童年大学高中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 啊。 然后我一直觉得他是我的一个，虽然我没有兄弟姐妹，但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分身 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小时候有一个双生的感觉，灵魂伴侣。 怎么突然想到了某一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嘞？ 啊， 大概 不会吧、没那么狗血。 但是就觉得他身上有很强你的影子，你身上也会有他的影子在。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呢？ 然后分开之后就不能陪伴自己的彼此的日常生活，就会有些没有办法的，就没有那么亲密了。 这是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种 情况。而且你有可能觉得以前是友情什么的，然后后来你觉得你又觉得他不只是友情，或者是 他会寄托很多东西。 对对对，很又很简单又很复杂的一个感情，就觉得你一旦想把它归类，那就完蛋了，你可能连朋友也做不成了那种。 哦，所以这首歌其实写的是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段故事。 对，但是那个朋友有可能也是你喜欢，就是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那种。 嗯哼，关于一首灵魂伴侣的歌曲。 对对对对。 这首歌曲除了这样的一个版本之外，其实在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个 remix 版本。 是的。 当时是怎么想要一个不同的版本？ 就是有一个朋友听到我这首歌，就他很喜欢在用软件切来切去那种 remix， 然后他就在他工作室他听到了，他就用了2个小时就做了一首。 哦，很特别。 他很擅长做这些，他又觉得这个很好听，他就做了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这首歌曲很好听的话，你记得一下，这首歌叫《双生光》，你回去可以再听一下那个 remix 版本， 对， 对比一下这两首歌有没有什么差别，两个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别哈。 好， 熟悉棋子弹的朋友呢，可能是因为某一个比赛《中国好歌曲》 啊，对， 在这个舞台上呢，他是蔡健雅导师团队当中的一个学员。 是的。 你们之间关系好吗？ 停留在问候阶段吧。 你应该是很喜欢谭雅的吧？ 我当然了， 都是创作型的歌手。 对，而且他的音乐很好。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音乐？ 好歌曲。 就也是好歌曲的时候才 对 开始接触到他的音乐的。 我以前只知道他的最 有名的一些歌曲，但不知道他其他的。我跟他接触了之后，我就听的比较多了，我发现他不只是我听到的那样。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谭雅蔡健雅的《子》。 对， 直接现场先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我试试我的能不能听。 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喂， 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你就尽管唱，我来给你调。 好， 二级。继续、 啊、不是在换耳机吗？ 没有没有，现在这首歌曲继续的现唱给大家听哈、哦、这就是我们的 live 的最真实的版本哦，你要唱不然的话就没有声音了、 啊、 来我给你换耳机你继续哈。 好好，原来是这样。 好、哦、下面这首歌曲重新来了。 我、哦、好， 准备好了哈。 嗯， 三二一开始。好听的一首歌曲《子》，翻唱自蔡健雅的那个版本。大家熟悉的蔡健雅那个版本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空灵的这样的一个唱法。 嗯， 我觉得紫檀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加上她本身的嗓音就非常的空灵，显得更加适合了。这首歌曲感觉更适合你一点。啊， 对，就是不太熟悉。 不太熟悉。 对。 不太熟悉的点在哪里？我们换那个话筒跟大家聊天，好不好？ 不太熟悉的点就是我学这首歌的时候是想急着录一个视频。 哦。 然后我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学了一下， 然后就看着歌词跟那个唱，然后之后就没怎么唱。 你喜欢一首歌曲，你是会把整首歌听完，还是只听某一个段落？你发现喜欢，你就会记下这首歌？ 肯定会都听完，但是学还有弹唱又是另一回事嘛。 你一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瞬间喜欢上了？ 对。 你喜欢的是它的旋律还是？ 全部，编曲还有什么的，就是因为它是里面有好多弦乐什么的，我当时还想我自己一个人翻唱行不行，后来还是试了一下。 所以你其实也是喜欢编曲比较复杂一点的歌曲的？ 没有了，都喜欢，就是好听是第一位的，就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吧。 编曲可以是简单的，可以是稍微复杂一些，加入弦乐等等都可以。 当然 了，嗯哼，其实熟悉弹 不好意思唱错很多歌词 熟悉紫檀的朋友会发现他的声音非常的空灵，然后昨天在现场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之所以声音越来越空灵越来越高，是因为你很享受那个状态，是不是？ 是，之前就是因为唱高音非常爽，你知道吗？ 大家不知道， 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往高频去唱，然后你会有一种波震到你的脑子。我以前就是太沉浸于这种高频的快乐之中，就忘记别人的感受了，就会唱得非常高尖。 所以你一方面自己会唱高音，这是肯定的天赋嘛，后来你是因为觉得很爽，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头皮受到按摩， 对， 然后才越来越高，越来越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也不一定是音多高，但就是那个频率就会非常， 但是你那个频率太高了，一般人是够不到的。 是吗？ 是的。 哦哦哦，我那我倒是没有去。 你有没有说过你最高可以要唱得多高？ 不知道，这种我老是觉得应该是比赛里面或者什么的会，我平时不会去想这个。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梳理一下棋子坛的成长的经历哈。好像说从小的时候，哎，你是一开始接触流行音乐是什么时候？多大？ 流行音乐那就最开始就是流行音乐嘛，就是那个。 几岁的时候？ 小学吧，小学 三四年级。 嗯， 那会儿你就已经接触到流行音乐了？ 嗯， 哦，那还是比较早的了。 是吗？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反正还在听儿童歌曲。 不会吧， 我到五年级之后才开始听周杰伦呀、蔡依林啊之后的。 哦，那我是挺早的，因为我们班的同学都在唱音乐书上的歌的时候，我去表演节目会唱流行歌。 唱谁的歌曲？ 嗯， 什么类型的？ 金凯欣啊。 哦，哎，你唱金凯欣应该还挺好听的， 但是我跟他的声音很特别 你唱金能唱一两句吗？ 我忘了怎么唱了，太久远了。 啊哈， 有什么歌来着？ 把耳朵叫醒、 啊、 别那么骄傲。 唱了吧，不要亵渎别人的歌我怕又唱错歌词太不好了，还是唱我自己的吧。 OK， 总之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流行歌曲、但是你真正想要做音乐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就晚了，之前一直是学习状态 啊、 就是、 只是唱着玩。 对，然后钢琴啊什么的就和很多小朋友一样考级什么的这种、但没有去创作。 真正开始创作呢？ 就大学 以后。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而已而已。刚才片花当中也听到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副歌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听。 好，谢谢。 当然主歌部分也很好听了，来送给大家吧，好不好？ 好。 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的这个发型的颜色啊，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红配绿吗？ 除了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而已而已。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棋子盘，进入它神秘、空灵、奇特、充满幻想的音乐世界当中。不要想得太复杂，这只是平淡却珍贵的一天。各位，欢迎棋子盘。 聚聚散散，物是人非，平平淡淡，最终超情不凡，灿烂隐隐然来年长世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了声音非常空灵、很有个性，个性从发色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的棋子盘做客节目当中，跟大家演唱和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要和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就很有意思，叫做《过期少女致幻录》。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好像每个女生心中啊都是住着这样的一个少女，无论多大年纪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少女的一面。什么叫做过期少女？她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有请棋子盘现场演唱这首《过期少女致幻录》。唱的一首歌曲《过期少女致幻录》，除了这个本身的这个调比较高之外，刚才有一段啊，就是歌词比较密集的那一块，那个地方你应该也不太好记，不太好唱吧？我们还是换一个话筒跟大家说话哈。 是，如果走一个神儿，忘记换气，就唱就怎么说？ 所以这首歌曲在现场经常会出现车祸。所以稍一走神的话， 对，不能走神，因为你会忘记换气 啊， 你会沉醉其中，人忘记要呼一口，因为那个地方很长，要连着嘛。 有没有出现过车祸的时候？那首歌曲 很少 啊。 昨天晚上有一，那不叫车祸了，就是大家跟着我唱嘛，然后我就会小声时唱时不唱这样子。 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一般歌手在舞台上，如果底下的粉丝跟着他一起演唱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嗨，非常的开心和过瘾。 嗯， 棋子盘不是。 哦，不是，我也很开心大家能跟我一块唱，就是我不太习惯这样。 你会分神？ 对，因为我之前歌我大家都会说不太容易传唱或什么的，但是我没想到他们都会唱，所以我就会有点 惊讶，一惊讶我就 刚才这样一首歌曲叫做《过期少女置换录》，过期少女大概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过期少女其实这首词不是我写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哦， 这个写词人好像就叫做过期少女哈。 嗯，他一定要自己 笔名叫做过期少女， 他就要标注为过期少女。 嗯， 对，过期少女就是 你大概想要营造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他真正在他的身体的少女阶段，那时候就十五六岁，都会对爱情抱着一个盲目冲动，或者也不可能说盲目了，就纯粹的一个期许。 嗯， 然后后来会发现，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你的感情上面，其实是有一点盲目的。 嗯哼，哎，那你 就还是实现自己的价值可能更好吧。 这是写词人自己的一个感受， 他自己的感受。 那你呢？ 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你十五六岁的时候是一个对于爱情充满着各种各样幻想的一个女生吗？ 肯定的，肯定的。但是我没有过像他那样去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他的感情上面。 嗯哼， 嗯。 提到少女阶段或者少男阶段，大家会想到自己小的时候，比如说八零后哈，在成长的时候会买那个磁带。 对， 然后把磁带放到那个随身听当中， 我也小时候买过， 然后会去收集磁带，每天在路上，然后戴那种大耳机，觉得特别酷， 嗯， 然后走路都可能是晃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小时候也这样吗？ 我就是在家庭，我没有在街上晃荡。 你以前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我很喜欢那种旋律优美的古典音乐 啊， 然后就是那时候的古典音乐，所谓就是那种夜曲啊，什么月光曲啊，就是那种最基本的，我觉得很好听，很优 美。你在小的时候就喜欢古典音乐，这很难，挺难得的一件事。 是吧？可能是弹钢琴，那个学钢琴的时候，老师，反正就是它真的好听啊。 嗯、 什么月光曲，虽然都已经人人皆知，可是它真的就是经典，好听。 嗯，那你在听月光曲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想什么吗？还是就纯粹的沉浸在音乐世界？ 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画面，会有点做梦的感觉吧。因为我经常听的时段就是睡觉前。 啊。 嗯。会想海啊，然后月亮投下来的那种。因为我家是在山东，它自然环境就是我处的是平原嘛，没有山和水，我对那种自然的绿色的东西非常喜欢。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之后就去杭州读书，也有这个原因。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听曲子的时候你会有画面感？ 有啊，有。 那之后你作为创作歌手的时候，你是先有画面感去创作歌曲，还是在创作歌曲的过程当中你去构建画面感？ 同时出现的，就是你一边想一边，特别是刚开始最初创作的时候，是一个脑子里有画面，嘴上说着，然后嘴里唱着，然后有一个大概粗略的东西，然后你再录下来之后再精修一下。 啊，所以你歌曲当中那些画面不见得都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过的。 嗯， 有真有假， 肯定就是就像电影一样，素材是生活中的，但是出现你脑子之后就会经过你大脑的加工了。 嗯哼，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做《放风筝》呢。 哦，对呀， 嗯， 这首歌， 这是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就是当时，我一直是离开家的嘛， 嗯， 就是高中也在外地，大学也在外地，总之，而且家里面，反正之后出现了一些状况，我就会不太经常回家， 嗯， 老是在外面，但是唯一的牵挂就是你的母亲，这是一首很正的歌。很正的歌，它就像一根线一样牵着你，然后你在外面在天上飘啊飘的时候，可能它是你的一个牵挂。 嗯， 就这么一个比喻吧。 好，这首歌比较长，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在送给各位之前呢，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各位一点点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稍后把这首《放风筝》送给各位。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很厉害的一首歌曲，叫做《放风筝》。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不同的场景在不断的切换。 对， 你知道，对于电台而言是不能没有声音的，最害怕没有声音的。 嗯， 在你刚才弹吉他那段忽明忽暗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呐、也是忽明忽暗，也不知道是突然间是没有了还是怎样。 嗯， 那个忽明忽暗的、忽有忽无的那个吉他声，它是一个转场。 对， 它是就只是一个转场这样的一个。设置 就是情绪，就是收放收放， 嗯哼， 就反正比较东方吧，就是那种不是我们太极也是柔中带刚，就是很婉转的，很多曲线的那种， 也就像风筝的那个线一样， 对， 忽往外放一点，往里面收一点， 弯弯曲曲的，不是直接的那种， 嗯哼， 对。 好像说这个紫檀曾经在某一个现场的 live 的时候说过，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妈妈， 对， 而这个风筝的线呢，就像是妈妈生我们的时候的那个肚脐线， 对。 然后随着我们的长大，看似这个肚脐线给剪断了，但其实并没有剪断， 嗯， 只不过终有一天会比较无奈的是，我们不得不剪断，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嗯， 这首还是挺忧伤的一首歌曲。 可以，你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在我看来是不忧伤的，就是一种就常态吧，你跟母亲之间总有一些说不明道不明的那种感情。 所以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妈妈。 嗯嗯嗯， 你跟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很好啊，就是彼此理解的关系， 是有话直说的那种，甚至可能会争吵起来的那型吗？ 爱，就是他用爱去化解很多，理解很多吧，你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做音乐， 嗯， 因为我的乐队的朋友都已经不做了，因为要过日子， 嗯， 他就会理解我，然后也不会问，大部分家长关心的事，他都选择。 这一点真的很难得，一般妈妈可能会说， 嗯， 你看你乐队的其他人都去正常的生活了，你要不要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嗯， 你妈妈没有？ 嗯，对。 或者说我觉得他可能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觉得他尊重你的决定，他不说， 那就是出于爱啊，就是不要给他再增加一个心理上的负担，就还是让他自由去吧。 啊，你有跟妈妈说过这首歌曲是因为他而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吗？ 说过。 他有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 他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他肯定听明白了。 妈妈怎么说？ 他只是说是给我的吧，然后就是给我的，我知道了，就是但没有别的话了。 Uh-huh. 是我们最近才有一些直接的沟通，就是非常直接，有什么说什么，隐晦的话题也会说，之前就是你爱我我爱你，但是不会 话很少， 也话不会就是戳到彼此痛处，不会。 有些女生跟妈妈之间关系是一天恨不得打十几通电话的，你不是 啊？真的吗？ 真的，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什么事都跟妈妈说。你不是这样的女生。 我还没有夸张的这种程度。 嗯， 就是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会在理解着你。 哎，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新的感受吗？ 新的感受就这个，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 好的， 不像原来。 没有些什么特别的。 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棋子谭。刚才我们听了两首很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和更多真实的故事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了。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关怀不止于距离，路虎相伴，让探索之旅历久弥坚。即日起，三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零元机油，详情致电路虎贵宾热线400-820-0187。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Radio

空灵、奇特、充满幻想的音乐世界当中。不要想得太复杂，这只是平淡却珍贵的一天。各位，欢迎棋子谈。 聚聚散散，无人飞，平平淡淡，最终潮起不返江南，隐隐微蓝烟尘世纪。 4月1号18:05，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歌手棋子谈，来分享自己的歌曲，分享自己的故事。刚才也提到，今天是4月1号。在2003年4月1号的时候呢，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哥哥张国荣离世，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那在今天的各位应该在朋友圈当中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哥哥的种种的怀念和缅怀的信息和歌曲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棋子谈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叫做《我》。来吧，直接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走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 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临时想要加给大家听的，算是我们974 Live Show， 也算是棋子谈在今天对于哥哥张国荣的这样的一个致敬啊。也希望他身上那股勇气和他的那股平和可以始终的存在我们心间吧。包括其中这首歌曲的两句歌词真的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一直到今天都是很多人的座右铭一样的存在。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看了他的电影之后就找他的歌听。 嗯，听了大量的歌曲。 没有大量的，主要是看电影顺带听歌。 那你最喜欢的是这一首？ 嗯，很多，但是都是粤语的嘛。 嗯哼。 嗯， 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是带给了你很多的勇气啊？ 嗯，对对对。 嗯，你在音乐路上算是艰难的，还是你觉得还挺舒服、挺幸运的？ 嗯，也有我的幸运，也有艰难。 那你的幸运点在？ 幸运点在，被人发现过， 嗯， 注意过， 嗯， 肯定过。 你说是那个比赛的舞台？ 不只是舞台，还有生活中，学校里， 经常会有人说你的声音太好听，你的歌声太好听了吧？ 会经常说，但也有人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会怎么说呢？ 接受不了就是怪叫。 太古怪，太奇特。 我其实没有那么奇特，只是大家很多人觉得。 对，这点就是很多人听到齐子涵的声音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人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嗯。 你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啊。 挺普通的一个人吗？ 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 听说你妹妹就不是很喜欢你的歌曲。 我的妹妹不只是我妹，不只是妹妹，妹妹就是家人的代表嘛。 嗯。 就家人会觉得你能不能写点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之类的。因为他们平时就是看电视晚会啊那种。 包括小时候你也是经常听妈妈放那个邓丽君的歌，然后很喜欢。 我妈对我的歌倒是还可以，妈妈嘛。然后其他的人就可能会觉得 那你有过些 他会很委婉的说这是另一种味道。 对， 但是他们是可能还是不会去真正理解或者听吧。 那在你自己的音乐路上你有过些许的迟疑的时候吗？就是要不然我也写一首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样的类型的歌曲。 要不然我会去，说实话我会去稍微靠拢一点，但是最初的那个东西不是最初，就是你最自然的那个东西不能扔，因为你万一旦扔掉你就找不回来了，一旦找不回来你就迷失了，你可能就你也靠不到那个流行，你也靠不到你自己，就会我不想那样。就是我还是想坚定我自己，可能会做一些修整，但就是不会去完全抛开啊或者是什么的。 刚才我们说到自己这条音乐之路有幸运的一面，幸运一面就是被曾经发现过，被喜欢过。那崎岖一点的那一面呢？ 崎岖的点是我的性格，就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吧。因为我是小时候都是比较性格比较自闭的，是我组乐队之后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外放和自然。 这个自闭是不跟任何人交流还是 很少朋友，很少一两个朋友，然后跟别人交流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自己会很较真去坚持自己的，然后别人就会觉得 大家可能意义上的轴。 对，轴。轴非常轴，会跟老师起冲突啊。 跟老师敢起冲突那是 对，我差点就被转学 了。 对对对，就是你不要在这上了之类的。 那怎么地就参加了乐队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 后来发现其实我如果遇到了对的人，对的朋友，志同道合的，并没有那种冲突。我没有那么特别，只是没有遇到一群愿意花时间来做这些事和听这些事的人。 齐子涵的音乐很多人说听起来像是似梦非梦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我的生活状态就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人。我现在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不太现实的人也写过一首歌曲叫做清醒路。 对， 这是一首清醒，关于清醒的歌曲吗？ 是。 那我们先唱好不好？ 好， 唱完以后再讲。 好啊， 这首清醒路。然后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齐子涵说自己清醒的时候比较少，那么在这首清醒路当中他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呢？来吧，送给大家。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清醒路》当中说到了看一眼望一眼丢眼恨眼的东西，这一次又一次我再次选择放弃这痛苦的甜蜜的复杂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嘞？ 这个东西吗？ 对，包括后面紧接唱的是变得世故那种聪明，是不是所谓的这个东西指的就那种世故的聪明？我的猜测啊。 复杂的东西就是你跟你非常你欣赏喜欢的一个人，他最终跟你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去做公务员或者是做那种叫什么事业单位嘛， 就是做一份正常的一个工作。 对，而且是他需要去准备很久的 考试什么的。 对，然后他就跟你选择不同的道路，你也觉得那是好的，但是你又会觉得 就是你们俩曾经是同一条道路的人。 哦，对。 然后突然间他就走了另外一条分歧的那条路。 对， 走了另外一个岔口。 对。 哦，所以你的人生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过所谓的世故啊，所谓的聪明的时候？ 当然有了，怎么可能没有，要不怎么活下去呢？ 那是在什么时候？ 很少，但是有。 比如说你最近能想到你比较世故的一面的那一个面？ 不拒绝别人的时候，但又其实不会去做的时候吧。 不拒绝别人是因为自己不太会拒绝别人，还是 就是会说好啊好啊好啊，但其实就不会再怎么样了。 因为棋子团现在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音乐人。 对对对， 独立到所有的事情全部是自己来联系，自己来对接，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糊涂，有点迷糊吧，不够清醒， 自己还要完成表演。 对对对， 这样的状态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 是最近才觉得迷糊，原来是完全 OK 的，因为没有那么复杂。 复杂的是 后来发现你自己想要的更多了，就是你想要完成的那个表演的状态和外形啊，或者是舞台呈现更多了，你就会发现很忙乱了。以前只是很简单的那种唱歌就不会。 你会不会有点分裂？因为在舞台上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去，我纯粹的把我的内心呈现出来。但是你下台以后马上就，哎，我是弹棋子团自己的经纪人，我来给你对接什么什么转什么其他的事宜。 他们有基本上都在网络上完成的，其实也不会见面。 所以目前状态还好。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得知平淡珍贵的一天》。这首歌曲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还是拿这个话筒哈。 就是好歌曲的24小时创作。 24小时当中写出来这首歌曲。 对。 你当时的画面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家的那种生活，安逸的小城。然后柴米油盐。没有任何波澜。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小的时候会觉得太平淡。 小的时候会 平淡的会觉得有点无聊。 不足以去满足你的想象。 到后来像这首歌名的时候，平淡珍贵的一天，也是在比赛的时候你突然觉得那段时间还挺珍贵的。好，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得知平淡珍贵的一天，来咯。 改编了一下。 好，特别的版本哦。 聚散散，物是人非，平平淡淡，最终收尽不凡灿烂，引以蔚蓝眼角，拾起似流水潺潺，谁能向我去俯首鞠躬、明明白白，眼里有你人间， 这个特别的版本我们琴声也可以弹得稍微用力一点。 听我说烟火流 心高潮总会过去， 不必担心过去是否造就了唯一的你。 好听，今天我们特别版本的得知平淡珍贵的一天，好像这个版本更加俏皮一些是吗？ 哦，是的， 是最近比较俏皮， 就是那个比较正吧，然后这次改编的就比较俏皮。 那一届的其实好歌曲的舞台还挺厉害的，跟你同批的像苏玉莹啊，包括刘润杰啊，鲁儿啊，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你们的嗓音都比较特别，就像歌词当中说的，聚聚散散，物是人非，平平淡淡，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啊，会聚会什么的。 会彼此听对方的歌曲吗？ 会啊，会分享，就转发呀，分享啊什么的。 嗯哼，然后你们现在的各自的路其实也不太一样， 是吧？ 对，他们是有公司，你是自己在做，但是都是在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嗯，今年也会带自己的全新专辑。 对， 大概会在， 就会一首一首的发吧，四月大概会发两首，之后慢慢发，直到六月份应该会全部发完。 有一首最近发的歌曲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做《冷酷情人物语》。 对，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现场的弹唱给各位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棋子谭，他现在呢又陷入到自己的表演当中的状态去了，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都调整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和好听的故事分享给各位，不要走开，稍后马上回来。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国美大世界来啦！四月五号，国美马甸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五折起。四月五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甸新火馆。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有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关怀不止于距离，路虎相伴，让探索之旅历久弥坚。即日起，三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零元机油，详情致电路虎贵宾热线400-820-0187。 小保养不着急做，途虎小保养套餐138元起， 车胎还能凑合用， 途虎轮胎买三就送一， 还要考虑， 赶快下单马上装。 途虎养车，现在下单马上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由于扩散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入夜后本市仍维持中度到重度霾，能见度继续转差，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中度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单一类服装。

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絮语，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你我的周遭。 我的羽毛开始变灰，我的翅膀在脱落，我的身体坠落，我的眼泪永恒雪花正赠闪着寒光。我的羽毛开始变灰。 出来这座天际大厦，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我的眼泪永恒， 可在这里待久了， 闪着寒光， 好像一切也只是而已而已 而已而已。我沉醉不醒，我们还是一夜沉睡吧，不谈来世不谈归去，只谈当下的颜色如你。而已而已，我沉醉不醒，我们还是一夜沉睡吧，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棋子谈进入它神秘空灵奇特充满幻想的音乐世界当中。不要想得太复杂，这只是平淡却珍贵的一天。各位欢迎棋子谈。 聚聚散散，无数人飞，平平淡淡，最终朝 有些人天生就敏感，有些人天生唱歌就好听。我们每个人天生都会有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天生唱歌很好听，但是好在他也觉得自己唱歌的音色呀，包括感觉呀，都是自己喜欢的，这点是挺难得的，就是棋子谈。只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呢只剩下三首歌曲的时间了，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毕竟呢紫檀的这个发色啊，你从视频当中看出来以后才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有一个相对应的感觉。视频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有一部电影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很多人呢觉得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服装很好看，然后这个整个的拍摄呀，包括场景啊，都是非常的梦幻。当中有一首插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来自于打雷姐 Lana Del Rey 的 Young and Beautiful。 所以接下来我们唱这首歌曲就是 Young and Beautiful， 有请棋子谈。 Thank the world and it all had my kick, no diamond brilliant and barrier, no how summer nights mid-July, you and I you forever while the crazy days city lights, the way you play with me like a child,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beautiful? Think the world and it all has my stage now, channeling and chasing the new age now. How summer nights, rock and roll, the way you play for me at a show, and all the ways I got to know you and I forever v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smoke oven. Please let me burn my man. When he comes,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Father, tell me if you can. All the grease, all the body, all the face makes me wanna party. He's my son, it makes me shine like diamonds.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Young and Beautiful。 哎，这两个词儿应该都是大家都很想要的，年轻啊， Young 啊， Beautiful 啊，美丽啊，包括有一个中文翻译就叫做风华正茂，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会让大家想到自己风华正茂的时候嘛。据说好像棋子谈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不是很痛快 对， 过得相对比较痛苦一点。 嗯， 啊，当时痛苦的是什么？ 就是你跟世界找不到一个沟通的方式，很多青少年都会遇到的问题嘛。 那时候觉得自己太成熟，跟你们没办法沟通，还是 假成熟吧，就是自以为的成熟。 嗯，然后那你那段时间， 然后我的感受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很难就跟别人说你的感受吧。嗯， 很难说是身边会有朋友说，还是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们会觉得你想那么多干嘛？可是那不是，我当时就觉得不是我想的多，是我就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的。你感觉不到不等于不存在。 那你当时感受到的主要是什么呢？哪一类呢？ 看待世界的方式。 嗯， 我看待世界的方式那时候就带着一层滤镜。 嗯， 我很难去看到，就是一个苹果，它是一个苹果，我会看到它上面颜色啊什么的。你会去带一个滤镜，去带着你的想象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你可能就很难去真正的跟他真实的东西去沟通。 希望各位拿手机去拍摄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滤镜。 对，就像那个真的就是给你脑子加了一个滤镜。 嗯， 你难就是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以为自己很知道。 那你那个时候的滤镜是暖色调、冷色调还是什么色调？ 全凭你自己，就是你想到是什么就是什么。 哦，它是很丰富的滤镜。 对，特别是来自于很多你喜欢的音乐电影，你就会想象它就是真实的生活。 你那个时候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样的？ 就是也有摇滚，也有独立音乐，也有流行歌，但是那时候比较喜欢视觉系摇滚吧。 啊， 就是最痛苦的那段经历，就是幸亏听到了这个，感觉还有点支撑， 有一种出口的出去。 对， 嗯，那你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自己，会觉得那个滤镜是现在可以理解的，还是 可以理解？ 觉得当时有点太作了什么的？ 我不觉得作，那就是我要经历的，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 嗯，那你现在还有滤镜吗？看待这个世界？ 有，但是我会随时调，我想拿加上我就加上，想拿下来就拿下来。 嗯，那还挺好的。用了多少年大概找到这样的一种舒服的方式？ 就是你发现你碰壁了， 嗯，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真善美也不是必然的， 嗯， 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人跟就是人很像动物，它就是要竞争和掠夺。嗯，就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跟动物的某些东西。因为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现在的棋子谈的音乐当中是把你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个滤镜的方式放到音乐世界里？ 对，我只要放到我的创作里。 嗯， 现实生活中我还是为了自己和别人就是去现实一点。 那你现在的作品当中就是自己当下所思所想最真实的那个棋子谈？ 对，还是保持这个。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都在想。 嗯 嗯，但是我要把它画到创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跟一部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电影有关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光听名字你以为也是跟另外一部电影有关的，叫做《末路狂花》。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肯定看过 啊。你喜欢那个电影吗？ 嗯，还行吧。 所以跟那个电影没有关系？ 有， 这个名字跟那个电影没关系。 嗯，就是取一个意境 啊。当中有这样的歌词，当你等到门前的草长得和 欲望 一样 高。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末路狂花。 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末路狂花 ，Come on。 是在电影里原本孤独和安逸，一下子被拥有无数个爱意，这是治疗不是休息。我祈求瞬间死去，谁能对未来表示理解，谁能对无奈表示欢喜。当时在田野里原本孤独和安逸，一下子被拥有无数个爱意，这是治疗、啊、不是休息。我祈求瞬间死去，谁能对未来表示理解，谁能对无奈表示欢喜。在推着稻塘离别顺行的河里，叹息是河水念出的成音，被掀起的松子的一生，身体断错在哪里。在推着稻塘离别顺行的河里，叹息是河水念出的成音，被掀起的松子的一生，身体断错在哪里。硕大的心脏在今夜赤脚奔跑，为不值得的歌唱歌唱壮丽，埋没在康斯料理的野猪精心，埋没在康斯料理的野猪精心。哒啦哒啦哒啦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当得抬头向上字句恒心，到底有多少无法治愈的距离，还有什么话能让人一下子伤透了心。等你等到满天的早上和晴雨一样高，等你等到满天的早上和晴雨高，一句再见就是两条路上的人，一句再见就是两条上的人，一句再见就是两条路上的 末路狂花，一句再见就是两条路上的人。这首歌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嘞？ OK， 希望、 不是我反而没 嗯怎样 OK。 所以这首歌曲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 是别人写的词。 嗯，然后大概营造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和印象？ 营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本来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可能就、一个人生活，然后突然出现了一股力量搅扰了他。 嗯， 也有可能是读了一本书，有可能遇到一个人，就给他平静的生活一个冲击。 啊，这我们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 嗯， 就 冲击之后， 冲击之后的一首歌，一个状态，本来孤独和安逸，结果就有了一个变化。 突然间就变一句再见，变成两条路上的人。 对， 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境哈。 嗯，做画面感吧。 本来我们到这里，我们的演出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任何一场演出都得有一首安扣曲，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分钟，一分钟之后马上带来我们今天的安扣曲。安扣曲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歌曲，算是最近的首新歌哈，冷酷情人物语。各位马上回来。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棋子谈。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听了很多棋子谈的作品，今晚的最后一首叫做《冷酷情人物语》。要不要重头再来一遍？ 好啊。 好的 ，Live 的现场呢就是这个样子，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这样的状况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接下来重头再来一遍啊，这首歌曲。 因为你应该没有从头开始放。 是吗？ 嗯。 那好，那是我的错。接下来我们重新再来演唱一下这首《冷酷情人物语》，这回是从头开始了。 对，这个是从头。 好，来喽。 流转的河，它尖锐的伞。 好听的歌曲《冷酷情人物语》，也伴随着这首歌曲呢，今天的974 Live Show 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紫檀今天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谢谢。 如果各位喜欢他的声音的话，记住他叫齐紫檀，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到他。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10。 春天到，秋儿在。